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Hello， 哎，怎么招呼了一声，没有人回应？ 哦，你在招呼大家，然后我在想的是，招呼他们得跟他们先说点什么？ 招呼你。 哎，在呢，在呢，在呢。 哎，好了啊，我们这个一到星期五呢，都会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状态，啊，就觉得每个人呢思绪都有一些飘飞，但是有一种按耐不住的兴奋。 因为本身就是感觉到了周五的傍晚的时候，工作已经结束了，可以让自己身心都放飞一下了嘛？ 啊，可不是吗？所以此时此刻，我们先少说两句啊。我们首先先从第一首歌开始问大家的这个问题：你们在回家路上了吗？ 哎，在回家路上的朋友，现在什么样的状态和心情？如果说路面上的确有点拥堵，但是腾出双手来跟我们互动一下的话，可以找到九七四最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 回家路上。 回来。你又何必逼自己去勉强？该去的会去，那些失去只会让人成长。没必要在街上大声嚷嚷，只会制造更多坏的榜样。谁是谁非，谁又不知所谓，对我有什么影响？我要回家想一想，我在回家的路上发现我讨厌城市喧嚷，不再担忧的这段时间，我亲吻着土壤，你在异乡的孤单心房，正在自由的痛重新找回 Love Love Love 的力量。所以只好做好准备受伤，想恨的不敢恨，我想人生来天生就善良，习惯性借酒来疗伤，身体却变了另一个模样。谁错谁对，谁又圆了几个谎，有多么难忘。我要回家想一想，我在回家的路上发现我讨厌城市喧嚷，我在赶路的这段时间，我亲吻着土壤，留在异乡的孤单心慌，只有自由的风重新找回 Love Love Love Love， 太阳高挂不打烊，种了数片笛子长，初吻也将香，我不慌，因为你们在身旁。我在回家的路上发现我讨厌城市喧嚷，我在赶路的这段时间，我亲吻着土壤，离开异乡的孤单心慌，这个自由的风重新找回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的力量。 回家路上来自 Penny 啊，希望这首歌可以在下班路上给你一些啊小小的周末的能量啊。 周末能量还有一条信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如果你这个时候车里面的这个油储备量不够了，就要想去加油的话，可以晚一点，奔过今晚十二点之后油价会下调。 谁告诉你的这个啊？ 就是今天这晚可以二十四时的时候，国内成品油新一轮的调价窗口将会开启，距上次下调已经是 三个月了，期间是油价是四连涨一搁浅，这次今天晚上之后可能会成品油预计会下调 啊。你说这个我还以为你说啊那个告诉大家这么一个消息，然后我们让二姐去帮大家排队，然后就把这个油都加上加满。 我当那个加油员， 二姐来帮大家把油加满，油箱还剩多少？ 哎啊，我们用好音乐给大家加油。哎，不用加油了，都已经下班了，工作可以翻篇了啊，开启这个休闲和让自己周末放轻松的模式。 你先自己放轻松啊，我的意思是这样，就是你这个这么一说，我就怕就好多朋友都去，所以你这事儿你就悄摸的跟一两个人说就行。 哦， 对，你先告诉我，然后对吧？ 因为你已经跟我说你今天把油加满了，所以你已经享受不到这个福利了。 我骑自行车来的，我把什么油加满了？行吧，今天呢，我们其实会和大家聊一个话题，因为今天看到一个电影，就是《门锁》啊，白百合白客演的这个惊悚电影正式上映了。 对，一到周五的时候会有一些新的电影陆陆续续的上映。这部电影打出的一个口号呢是，国内首部关注女性独居题材的电影。 哎，我先问你，你是那种可以一个人睡觉的人吗？就是如果你一个人生活在一个屋子里面，你自己一个人生活，你害怕吗？因为很多的女性可能会害怕一个人生活，就是不是说她害怕一个人生活，是她不敢一个人睡。 有一开始比如说你刚搬到一座城市来这儿生活也好，闯荡也好，对那个家不够熟悉的时候，可能会有点，可能会开个小夜灯啊。 那你怕什么呢？就是你在怕的什么部分？ 怕黑呀。 怕黑 啊？怕黑，就是你会觉得 怕晒黑。 你去哪儿找夜晚能晒黑的灯？不，真的会怕黑。再加上可能以前你看过一些什么有点惊吓惊悚的一些电影和故事啊，你多少会有点联想。但你对这个家越来越熟悉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能够抑制住那种所谓害怕的情绪。 对，应该找一个像我这样姓白的，就不用再怕黑了。好冷啊！ 白加黑是吧？ 感冒了是吧？这我是在想，因为有可能你会害怕是你寂寞，有可能你害怕比如说 孤单， 有人敲门啊，害怕有异响啊，发出这种轻微的一些响动，害怕电视， 那不还是因为你 不一样的画面， 你曾经看到了一些容易让你产生联想和惊吓的画面。 我觉得都是自己吓自己啊。当然我们今天就是延伸出来的一个话题，稍后和大家来聊一聊好不好？ 好。 据说我们另外一位女主播就是被这个电影吓到了。 Echo 看了一下这个《门锁》的预告片，跟我们说：“哎呀，这一晚上没睡好啊， 下了班都不上了。”哎呦，好，门没锁。 我开电视第二波，画面一幅幅过，左耳感觉右耳闪躲，有人眼睛独自寂寞。门没锁，进来坐，电话怎么没响过？我削了一个苹果，只放着没咬过。明明感觉你来问我，却怎么没发生过？门没锁，进来坐，连蚂蚁也不放过。天都黑了，你都没来过，没来坐，戏都完了，眼都没眨过，没哭过，完美的剧情错过，伤心戏份太多，太脆弱。连哼一声都伤我，天都黑了，谁都没来过，没来坐，衣都挑了，鞋都没脏过，没走过，想要的戏也买错，爱的人不爱我，太难过，我还能浪费多少的结果？苹果只放着没咬过，明明感觉你来问我，却怎么没发生过？门没锁，进来坐，连蚂蚁也不放过。天都黑了，你都没来过，没来坐，戏都完了，眼都没眨过，没哭过，完美的剧情错过，伤心戏份太多，太脆弱。连哼一声都伤我，天都黑了，谁都没来过，没来坐，衣都挑了，鞋都没脏过，没走过，想要的戏也买错，爱的人不爱我，太难过，我还能浪费多少的结果？ 情错过，伤心戏份太多，太脆弱，连哼一声都伤我。天都黑了，谁都没来过，没来坐，衣都挑了，鞋都没脏过，没走过。想要的戏也买错，爱的人不爱我，太难过，我还能浪费多少的结果？戏都完了，眼都没眨过，没哭过，完美的剧情错过，伤心戏份太多，太脆弱，连哼一声都伤我。天都黑了，谁都没来过，没来坐，衣都挑了，鞋都没脏过，没走过。想要的戏也买错，爱的人不爱我，太难过，我还能浪费多少的结果？ 刚才说完了电影《门锁》，我们来听到的来自于品冠带来《门没锁》。 你说不锁门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啊？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 夜不闭户，这是一个社会治安良好的表现。 这是一个期待哈，但是多少人现在可能门不锁的方式，就是因为不用带钥匙了，它已经变成了电子锁。 智能门锁， 对，智能门锁， 指纹的啊，然后呢， 密码的 啊，然后呢，有时候甚至呢是脸部识别的。 哎呀，这个高科技了， 对吧？ 但不管怎么样，这是为了让我们的这个居住的感觉更安全一些。 嗯，对吧？你是想像二姐，你下班回家到门口啊，一看你的脸部出现在这个门框当中， 嗯， 脸部出现门框， 还有出现在门框 里 可以，别出现门框缝里被指着就行 啊。然后一看。啊，然后门打不开， 对，走错楼层了， 像昨天那个什么先生似的啊，吃太多不让回家。 好，今天我们就聊聊这个，根据电影啊，也是即将上映这部电影《门锁》，来聊一聊独居的日子。 对，稍后我们来抛话题，因为今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想和大家分享的内容。 嗯， 刚才我想说，哎，你说真的是智能门锁，它要是脸部的识别，那你像阿黛尔这种，哎，他瘦了好多。是不是会不认得他？然后所以说，哎，我们前段时间关注到说瘦身成功的戴奥将近一个月的这个全新的专辑，终于在今天是全专辑发布了。 对，因为是预热了将近一个月嘛，在十月中旬的时候，最开始放出的首播先行曲就是 Easy on Me， 所以他今天正式的把全专辑全新的整张专辑 30。是正式的发布。那普通版一共有12首歌曲，其中5首歌曲时长超过了6分钟，所以这张专辑是满满的诚意。 对啊，然后其实有很多的评论，包括有人这个有记者说啊，就说 Adele 的这张专辑有点像伦敦的公共汽车。 啊，怎么说？ 足足等了6年才来。 哦，但不管怎么样，一来就声势夺人，这也只有阿黛尔可以做到这一点。 然后专辑里面其实还把他自己跟自己孩子的对话啊，和自己失声痛哭的声音都录下来，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他自己生活状态的一个特别好的坦诚的一个展现吧。 嗯嗯， 也是一件很有勇气的事情。 对，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测评，或者说隆重测评这张专辑。 隆重， 它分量够重。 怎么个隆重法？从头到尾，我们都会一直伴随着阿黛尔的声音，是不是？ 每个时段我们选一首歌测评，好不 好？ 好 的，嗯。 然后呢，我们今天也会邀请大家一起来关注今天的节目，随时发表你听这张专辑或者他的音乐的感受。 嗯，可能大家在之前这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面，《Easy on Me》已经听了很多遍了，很期待这张专辑里面的其他歌曲成色怎么样。不过，先来看一下专辑的官宣啊。这张专辑的官宣是说，是阿黛尔经历人生变故、不断自我救赎的成长见证。他诉说了从接受痛苦、焦虑的洗礼到最后沉淀平和找到自我的归属这样的一个过程，他也从来没有停下追逐幸福的脚步，所以才可以更加沉稳成熟稳重的姿态回到大众的视野。 嗯，所以接下来我们还是先从这一张专辑啊，我们先做了一个简单的串烧， 嗯， 先来一起听听看这个串烧的版本，然后我们再来就一首歌曲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好不好？ 对，好的，我们来听听看阿黛尔的这张专辑当中选择了5首歌曲 remix 一下。第一首不用过多介绍了，首窝先行单曲 Easy on Me， 有请 Adele。So go easy on me. 好，第二首歌曲是 I Drink Wine。 怎么感觉像一首歌？ 都是他唱的。 Yet I don't know anybody's truly satisfied. You better believe I'm trying to keep climbing, but the higher we climb feels like we're both none the wiser. So I hope I learn to get. 第三首听到的是 My Little Love。第四首来听听的 Woman Like Me。 Is the worst trait to have? Are you crazy? You ain't never had a woman like me. It is so sad. A man like you could be so lazy. ConsistencyIs the gift to give for free, and it is key to ever keep a woman like me。 好，最后一首我们天会串烧里面的这首歌叫 Hold On。 其实我觉得听到现在啊，仅仅我们串烧了五首歌，但是你可以了解到里面饱含着的深情。就像全球各大的乐评机构，其实对 Adele 的新的专辑都会有一些评价，比如说像滚石，等等一些乐评的这样的一个媒体啊，其实很多给 Adele 打出了满分100分的成绩。 他们会觉得，好像就是他从来情感当中没有像这一次专辑这么猛烈过，感情很饱满。 是。就可能会有一些特别顽强的表现，非常的 powerful 哈，就很有力量的这种状态的专辑。 不光是这个国外的一些专业的音乐网论的这个评论网站这么评论，很多网友也是赞赏这张专辑，整张的曲目顺序很讲究，所以我们串联完之后是想让大家听听看，有这样的一种情绪的一个循序渐进的感觉。 是的，我们来首先测评这首 Oh My God， 这也是专辑当中热度很高的一支单曲啊，听听干嘛？ Wish that I would let you break my walls, but I'm still spinning out of control from the fall. Love, I won't lie. It's what keeps me coming back, even though I'm explain myself to you. I'm 我觉得在整张专辑里面非常有劲儿的一首，因为很多其实都是这种慢慢的叙述，或者说去讲述的这个概念。 对对对， 但这首歌其实会比较像他之前有些作品的那个感觉， 或者说这首歌的旋律和那种律动的感觉可能会让我们的国人朋友很愿意跟着副歌一起来摇摆起来。 是是是， 就像我们的听友在这个微信平台上面留言说，Vigo 就说，其实听串烧里面会觉得第二首的和声让我想起了电影《修女也疯狂》 哦。 嗯， 有些记忆了， 有些福音歌曲那个味道。 嗯，好的好的好的，我觉得大家一边听一边有自己的听歌的感受，其实就特别棒。 欢迎大家跟我们交流。 嗯，稍后有时间我们继续一起分享啊，对啊，我的新专当中的好歌吧。你们可以在我们听天FM的聊天室里面打个分数，对不对？ 对，来给阿黛尔的全新专辑 30 看看打几星。 是无聊才把我黑白颠倒，一个人洗澡浪费着肥皂，还练习唱歌技巧，我只是胡闹，三杯酒喝到清早，一个人吃饭放很多辣椒，配合着电视剧情的高潮，这感觉太蹊跷，闭上眼几年就像几秒，受伤的太早，不见得太好，就让我渐渐爱上这自嘲。我想我只是无聊，才把我头发剪掉，假装的霸道，浮夸的花招，台上你反而更糟。我只是胡闹，还把我悲欢颠倒，学不来乞讨，就只好搞笑，这心碎直男怨女都知道，太无聊。这世界太困扰，为什么眼泪变成了笑料，我不缺花草，我只缺轨道，就让我慢慢习惯这煎熬。我想我只是无聊，才把我头发剪掉，假装的霸道，浮夸的花招，想你反而更糟。我只是无脑，还把我悲欢颠倒，学不来乞讨，就只好搞笑，这心碎直男怨女都知道。我想我，我想我只是无聊， 周五下班路上放这首《无聊》，就是要告诉大家不要再无聊啊！ 不用再刻意躲着别人去摸鱼了，完全可以大大方方的、悠哉悠哉的开启周末的状态 啊！因为你刚刚我们说了这个独居的状态嘛，就可能对于现在很多听节目的朋友来说，我觉得有很多一部分朋友现在已经是非独居状态了，就是可能会有家人嘛， 有伴侣， 对，有伴侣，有亲人，有孩子啊，所以但是无论你现在的状态是什么样子，你想到自己独居和单身的时候的生活，总归会有一个回忆的那个感觉扑面而来的，是特别苦闷呢，还是其实很自由自在呢？ 一定是金光闪闪的，多好啊！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 你现在带入的是这样的一个氛围，那当时是怎么想的呢？你可以好好回忆一下。 其实我也不是故意这样发脾气，是真的味道，真的都做到自己，一时不清是冲我乐在自己，你不要生气，还有需注意，这

在厨房，记得手忙脚乱。独处时又难免容易感到孤单，尤其是看见那些有待清晰的我。明天有没有人等我回家吃饭？简单的生活，找一个人陪我分享一顿晚餐。厨房记得手忙脚乱，独处时又难免容易感到孤单，尤其是看见那些有待清晰的我。 这首歌的名字叫厨房，哎，刚好到这个周末的傍晚又到了饭点，听这首歌啊。 不知道今天有多少人会回家在厨房里面忙活忙活，还是选择简单一点，外面随便吃一口，或者说跟朋友约一约去点个大餐。 我觉得很多时候是需要在独居的状态下，或者是你单身的阶段去完成的一些事情。 嗯 啊，比如说随便给自己什么点个外卖，想几点钟吃几点钟吃，或者就是三两好友什么小聚一下什么的。 哎，我突然想说，独居的人，就是包括那会儿单独自己租房子的朋友，有多少人特别在意厨房？还是有多少人都觉得厨房其实是最就是可有可无、最不经常去的地方？ 二姐，你首先要有一个厨房。 这 就是 中国人的这个房屋布局里面，好像很少说直接就是个大开间没有厨房的吧？ 谁告诉你的？你看你就是不知这个人间疾苦。不是开玩笑啊，我是觉得因为你想，一个上班族他刚刚工作，他可能租的这个房子、或者说他一开始拥有的这个屋子，未必是像你说的这个，就是还有一就是特别大的厨房。对，有可能就是一个开间或者是跟别人合租的一个状态。 对， 那就可能要求说你很多的时候是不能自己下厨做饭的。那有厨房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你自己可以在里面去烹饪自己喜欢的晚餐。但是有多少人会真的去下厨呢？ 好吧，我觉得这个我保持点个人的意见。我觉得好像越是你一开始不太会做饭的时候，但是你因为跟别人合租合住，你更是要考虑就是生活成本的问题，反而会偶尔会选择自己来做饭。就哪怕是下个面条，然后煮个鸡蛋配个西红柿面，那可能也是一餐饭。 那个也叫下厨。 只要开煤气动火，那可能就叫下厨房。 行嘞，好，外面买几串羊串，煤气上咱们这个开火这么一烤。 好吧，我们今天聊的是独居的日子哈，待会儿会把这个做好的图片发送到我们的974最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 是，现在大家其实可以回复关键词加自己的手机号给我们啊，就可以收图了。然后图片上面复制了这个问题，大家就可以认真想想，然后有空给我们回复。而且特别要介绍图片的话，就是为什么让大家回复呢？因为这个图片我看了以后非常的有感觉，它其实是一个插画师叫做 Maggie Yao 啊、 一个韩国的插画师做的这张图啊、觉得画的还挺有感觉的。大家可以试试看，回复两个字单身啊，加手机号就收到这个图片了。 好的，回复到974最王牌，我们稍后也把图呢发送到我们听听 FM 的聊天室。 对，就话说可能现在你不是单身了嘛，但是你总有单身的时光，那个回忆我觉得应该还是算是有趣的，或者值得我们去怀念一下的那个样子。 稍后期待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看看那个独居的闪光的瞬间 啊。今天你第二次收到了闪光，待会儿可以听听你的故事是如何闪光的。 好的 啊，家里面那灯特别多，哎， 要被我包围网，我多宠我，要面膜湿润我，我快乐慢活， 唱出我，我多爱我。要挫折失恋我，我不要闪躲。 还记得我昨天说的那个鸡汤吗？毒鸡汤，就是你如果想要说一直单身，想要自由的状态的话，那你可能要承受什么？然后呢，昨天是不是还有一个鸡汤没有说啊？ 你当时说的是可以把自己的爱人变成你的同居好友。 哦，那只需要一个步骤，就是和他结婚。那我开玩笑啊，这个婚姻其实很多的命题， 别把它描述那么惨。 我昨天其实说的还有一个就是没有补全呢，是说这个。如果你现在单身，现在啊，一定要记住你现在的这个状态，一定要记住。我不知道现在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现在还是一个人的，没有结婚的啊，就谈恋爱也算啊，谈恋爱不算，就单身吧，咱们就说单身吧，一个人，记住你现在的这个状态，记住你现在的感受，记住你每天的生活的感觉。如果有一天你遇到一个人啊，你遇到一个伴侣，另一半。你的生活的状态还不如你单身的时候，那他就不是一个对的选择了。 对，那就是不适合接下来往下一个台阶哈，往这个婚姻台阶上去攀登了。 哎， 有听友就说了，说他怎么给我留言，我来看一下啊。这边是提到了说，独居是获得婚姻的阶梯，你攀登上去了，就不再是独居了。 对啊，然后要不就摔下来了吧。 人的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往好的方向上去，人往高处走才是攀登。 这谁脚下还没个坎儿、啊？ 你说人家是溜滑梯是不是？ 不，其实人生的状态也很多种嘛，对不对？前进或者是倒退都有可能。 好 啊，我说的不是生命的倒退啊，就是但是其实你会碰到一些问题，让你的一个状态停滞，甚至会倒退。就是我刚才说那，可能过得还不如你一个人的时候，那怎么办？又变成情感话题了，今天。 有点因为有点前提不一样，所以可能这个说自己独居感受生活的状态，可能也会有五花八门各种各样的状态跟我们来回复啊。 因为其实不光是你说到那个电影，就是门锁，还有就是 Adele 的专辑啊，就是你看阿黛尔也是，他可能也有人生的很多经历，尤其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曾经在那样的一个巅峰的状态、高光的时刻，然后他经历婚姻啊、爱情啊、家庭等等。然后他可能会有一个那个被破碎的瞬间。 是的， 我觉得普通人或者说我们每天上班下班了，就所面对的生活，你可能要处理很多的一些事情。然后对于他来说，我觉得就更难转身，因为你很多人都在关注着你，对吧？你人生一个选择，媒体啊，所有的你的歌迷都会看着你的生活，他的压力会更大。他怎么能够在这种破碎之后，能够重新交出这一张专辑？就我觉得真的是挺了不起的，或者说非常的有力量的一个人。 所以也是有不少的专门的音乐评论的网站都给出了很高的分，他们也觉得说这张专辑里面呈现过的阿黛尔呢，可能要比之前十九二十一更猛、更感情饱满、更炫技的把他的生活唱进了歌里面。 OK， 说到这个阿黛尔的新专辑啊，就是网上的很多这个评论当中有一点都在聊说，他为什么专辑的封面选择的是侧脸， 显瘦呗。 他已经瘦了好多了， 更显瘦 啊！这可能 你给个理由。 就是他自己好像大概 评价或者跟大家来探讨这个问题。他说首先是因为之前那些专辑的封面，比如有正脸，有这个低头四十五度的，他觉得这张专辑是那些专辑封面的一个衍生。 哦， 哎，就是还是保证这个大头照、 okay. 啊。其次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说，我不敢直面听众的目光、 嗯、 大家是从这张专辑里面来听我的灵魂，所以不需要看我的脸、 哦、 可能需要看我的侧颜就够了、 哦、 啊。所以后来有网友就是接他这个所谓的这种点评也好，或者自己一个袒露心声也好，预测他60岁的阿黛尔的专辑应该是一把椅子，就是你从看正脸看侧脸到看不见人，最后只出现一把椅子。 我刚想说我下一次如果要出什么书啊或者什么的，我就是一张一个背影好了看不到脸， 干脆一张空白也可以， 一个一把椅子 也是一把椅子，想象的空间被打开了， 一片黑土地， 这我就不拦着你了， 我就知道你会接这个话。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Don't we help me, baby? I was still a child, didn't get the chance to. I'm never gonna leave you like, even if the times are miles away. You are always on my mind. 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 稍后我们会有一个时间来连线一位我们的就是同行， 同行，嗯， 然后他的声音非常非常的有特点， 嗯， 然后呢，来自于另外一位城市的一位DJ， 然后会来介绍一下他所在的城市啊，他感觉到他的身边的朋友对于 Adele 这张专辑是怎么想的，以及他自己对于这张专辑的认知。 嗯，我们稍后会邀请我们的同行来点评一下哈，这个城市的感觉应该会让你觉得很熟悉吧？ 啊，对。巴黎， 巴黎，哎呦， 啊， 喂过鸽子人就是不一样哈、啊。 嗨， 平安好车主 APP 每月活动抽洗车加油优惠券，省钱，在线查保单、查违章，一键办理赔，省力。洗车、加油、保养、道路救援，年检代办，70余项车服务更省心。近2个月到期未投保的私家车主，拨打4008-6-1参与报价，或登录好车主 APP 报价，还有机会获得洗车、代驾等惊喜礼品一份哦。 4008-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别忘了可以继续回复我们的关键词啊，就是单身，加你的手机号到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74最王牌。收到图片是一位著名的这个插画师的一个作品 啊 ，Magic。 然后同时我们会抛出那个问题，关于你的独居的生活的回忆。 嗯，是什么样子？是开心的？是落寞的？啊，是充满光彩的？怎么怎么样？都等待你的一个回复和留言。嗯、 我觉得最开心的一件事就是你想几点睡几点睡，你想几点钟看个什么电影？哎，对，想几点钟看个什么电影？看个什么电影？ 这段时间是没有工作吧？ 不是，就是你 是间隔年在家里边待着，是不是？ 就是你独居的状态意味着说你可能不会意味着你打扰到别人。 哎， 这 倒是。 比如说我要看一个恐怖片，是吧？ 你一上来就是要跟门锁紧紧的联系在一起吧？ 或者是我打算看一个什么片， 看个喜剧片吧、 啊、我可以自己看，对不对？ 你 不用惊扰到别人， 你楼下楼下都没人，是不是？ 对，其实是一个你的自由的生活的状态、 嗯、 比如说我今天就是差不多下班我到家了啊，然后我吃了一个晚餐啊，到10点钟我突然觉得哎，我今天晚上不想早睡，我想去看一个夜场电影，我拔腿就走。 那倒是、嗯、 对不对？ 嗯， 或者是我哎突然想看一部什么电影啊，说到电影呢，最近这个铁道英雄正式上映了，对吧？张涵予、范伟他们那个，还有魏晨、俞灏明。 对，这部电影其实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先期的时候预告过，今天是属于正式上映。导演那个杨峰也是强调说呢，这部电影是基于很严肃的考证，在史诗的资料基础之上的一个进行原创的一个传奇故事。 对， 嗯， 那这个故事可能大家都觉得特别亲切熟悉啊，但是可能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表现啊。据说范伟演的是一位火车的调度员，啊。不管怎么说，可能真正的走进电影院才能够感受到每个人物是怎么去塑造的。 嗯，每一次范伟出现在影片当中的时候，甭管是主角还是配角，都让人觉得格外的备受期待。 据说那个扫黑风暴里的那个董耀区长 谭凯， 谭凯、 也演一个人狠话不多的铁道工人。 小船儿轻轻荡，有一 这是电影当中的一首歌啊，来自刘德华唱的这首 又弹起心爱的土琵琶。 先来听歌吧。 一面游一面将，遥远的风浪，有首歌缓缓唱，随着风远扬。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归时的末日就要来到，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唱起那动人的歌谣。哎，采样倒是跟这首老歌啊，确实从这首歌里面采样了一部分，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听刘德华唱这首歌的时候总有点让我 跳戏， 跳戏，对、要么跳到了那个当时跟刘若英他们当时演的那部电影， 我知道了，天下无贼， 天下无贼啊、要不然就是想到他在前一段时间也是出道四十周年那首推荐的歌曲《奉陪到底》，就总觉得这首歌不像是他唱的歌。 反正只要是刘德华就好。 对，只要这部电影里没有刘德华就好。 对，他没有出演啊，就是贡献了一首 OST 啊。好，今天重点不在这首歌啊，就因为电影上映了，我们也说一下，应该会有不少的人去买票，因为这样的一个题材、动作的电影啊，这种类型主题，我觉得其实还是挺值得去电影院看一下的。当然说回到 Adele 的专辑啊，我们就是预告了半天了，终于要等到我们这位同行出场了。 他真的是从巴黎来的吗？ 啊，没有没有，开玩笑，是上海的一位我们的同行啊。 哎， 我们有请来自于上海 KFM 的 DJ Ray 来听听看他对于这一张专辑是如何来去评价的、评鉴的。 有请 Ray。 Hey, what's up, everybody? 我是来自上海 KFM 981的电台 DJ, 我是 Ray。今天 Adele 的新专辑 Dirty 是正式的发行了。如果让我去说，我印象当中最深的歌一定是这首叫做 All Night Parking。首先，这首歌的前奏是极度的高雅，而且 Adele 难得的玩起了真正的爵士，非常纯正的爵士。而采样自了已经过世的著名爵士大师 Aragona 的作品，也是我个人认为专辑里面很拔高格调的一首歌。如果打分的话，我跟 Rolling Stone 杂志是保持一致的，我的观点是五星啊。这张专辑我个人觉得有着非常强烈的收听场景感，你去想一想，脑补一下啊，你在公司里面加了一天班，很疲惫，你坐了一个半小时地铁，或者说开车开了一个半小时，堵得不行，终于到家了。到家之后，放下钥匙， 非常粗暴的脱下了鞋子丢落到一边，你连手都没来得及洗，你就开了一瓶红酒。那这个时候你需要点音乐，那么这张专辑就是你的必需品了。它非常深刻的剖析跟拆解了 Adele 的整个内心世界，无论是面对自己的童年不大幸福的童年，无论是面临自己的这个名利方面他觉得非常困惑的一面，或是直面自己失败的婚姻生活，这就是这张专辑 Adele 非常勇敢的一点，他面对到了自己生活当中最脆弱已经最不敢面对的那个地方。在上海的话呢，我认识的一些国际学校的小朋友们啊，可能他们年纪大概是十五六岁，甚至十七八岁啊，他们在朋友圈当中啊，已经是纷纷分享起了 Adele 的这张专辑当中的很多歌了。一方面呢，你可以看到他们是对于为数字专辑付费这个事儿呢是非常支持的，对于版权意识提高这件事儿让我觉得非常的开心。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他们对于一些比如说短视频当中很病毒式的歌呢，可能也没有以前那么的感冒了，需要一些真正的好的作品来让他们的这个审美啊获得更高的一些提高吧。所以说这点是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最推荐的一首歌我觉得还是刚刚一开头说到的 All Night Parking 吧，这首歌毕竟 Adele 很难得玩起了 Jazz， 所以你不应该错过咯。 Wow, that's cool. 来自于上海、非常小资的 Ray、你怎么说话变味了？ You man 回来这个大气端庄的状态、 开玩笑啊，我觉得他的感觉让我突然一下觉得好像我自己回到上海工作的一个状态。我觉得他说的很好，尤其他刚才说到那个你回家就脱掉鞋然后就一杯红酒啊，去那个状态又很适合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当然他也从自己的角度理解了这张专辑。 就来听听看来自于 DJ Ray 推荐这首歌，也是 Adele 和 Errol Garner、来共同合作这首 All Night Parking。 I know you've got things to do. I do too. I just want to spend all my time with you. I'm so hard to impress. Don't leave me on this stretch alone. When I'm out at a party, I'm just excited to get home and dream about you. So hard to digest. Usually I'm best alone, but every time that you text I want to get on the next flight home and dream next to you all night long. Maybe it's the way you remind me of of you is dramatic. One glimpse and I panic inside. I get lost in our hours, cause you possess powers. 不过话说回来了，我觉得 Rain 可能对于他这个欧美音乐的理解跟我们平时的理解呢有一些不一样的角度。那他这段声音出来的时候大家觉得哇好上海啊， 好洋气。 你下午在办公室怎么说来着？我不想播他这段。我不想播。 对啊，就是你看在我旁边这个声音是北京最洋气的声音。 谁别用洋气来形容我好不好？ 哎，很京腔， 可以说是热气。 哎，热气， 冒着热气的我。好，这首歌是来自于上海的我们的 DJ 的同行的推荐啊，我觉得也挺好听的，很适合一个人，它不适合你分享。如果这首歌你拿去和别人一起分享的话，那个状态它一定是浓情蜜意的状态。我觉得啊， 很 jazz 的歌，来自于 Adele 的新歌 All Night Parking。 如果喜欢的话稍后去。 好马配好鞍，好车选平安，买车险就选平安车险。近两个月到期未投保的私家车主拨4008-60-1参与报价，或登录好车主 APP 报价，还有机会获得洗车代驾等惊喜礼品一份哦。好车主优惠加油8折起，新用户停车最高抽30元优惠券，车险客户每月还能领会员礼包一份，领券中心每天限量领服务，保险15%优惠。 4008-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所谓过程的困惑也都只不过是三秒之前的落寞。来把酒杯都举起，连 we drinking the drink， 再来多加一点烟雾和节奏，多巴胺的成分再多都不够，灯光也很重要， DJ 控制心跳，直到你料到音乐就是解药。 One, two, three and four, let's go to the party and we're never far。 你还是适合那个一二三四二二三四， 不， 哦，风格不一样。 我要尝试一下 one two three four， 音乐是解药。 你这个感觉像舌头给咬了，不是这个吃什么了？ 有听友建议我说，既然连线完了上海的音乐 DJ， 我们不妨连线一下宇宙的尽头铁岭，有请李雪琴说一段阿黛尔。 你来，你来。啊，这首歌呢，表达的也其实很充分的一种单身生活的状态啊。今天我们刚好聊的是独居啊，自己一个人生活的回忆。刚才有些朋友陆续给我们一些留言。啊，就像有朋友说，结了婚以后有几次独居的生活，那个感觉就像是放风，就像是初中时候的暑假，每天自己想吃一口吃一口，想几点吃几点吃，回家想躺着躺着。一天下来就剩下美了。 嗯，真想送王小范一首《我就躺着》。嗯， 是一天下来就美了，哎，一月下来就胖了。老二说我不喜欢合住，不喜欢热闹，所以对我来说，独居的生活肯定是自由自在的。嗯，当然有一个原则必须要坚持，就是一个人的时候也要为自己准备好的食物。 哎，他说不管是外卖还是自己给自己做，你看这就是女生，所以我就想说，对于厨房的一个印象也好，使用率也好，男女可能在这个大的基数上来说是不一样的。 对对， 就是大部分男生可能是很少用，但是也不排除有些男生特别喜欢做饭，喜欢犒劳自己，而且厨艺也不错。 嗯哼，我就是这样子的。 你是没被咬，是被烫了。 我们来请今天的连线的朋友好不好？来 ，Hello， 嗨，你好， 你好， 嗨， 周末快乐，怎么称呼你？ 嗨，我姓赵，叫邵丽萌。 哦，小邵你好。 然后其实也听我们或者关注我们有一段时间了。 嗯， 然后但是刚刚也加了我们的微信的公众账号没多久。嗯， 我一直在听，听了很久 了。 OK， 好吧，极力的澄清了一下。跟我们关系很近。好，嗯， 好吧，我们先来答题然后再聊天好不好？啊， 好的， 今天有三道题啊，准备好了吗？来， 准备好了。 我们从第一题开始啊。 好， 三道题，放轻松，放轻松，其实都不难。 感觉你刚刚那个准备好了吗？提振一下士气。 对，要送钱给人家嘛。来， 好，第一题，请听好，小邵。可是什么？活着是不需要道理。A. Andy， B. 安妮，这是一首阿杜的歌。 嗯，想想刚才我们播过的歌。 我们播过的歌。 对。 蒙一个吧， 你蒙一个吧， 蒙一个吧。 是安迪还是安妮？ 安妮吧。 安什么？安迪？ 安妮？ 安妮？ 安妮？ 安妮？我不想失去你。那是安迪。 哦，那你就是选安迪 吧。Sorry。 哎，没关系哈。 试试试试，能不能三题都错吧？ 对，接下来就是往反方向来答了啊，就不是努力来答对了。 嗯，第二题， 好， 看着你走，一点也不觉得什么。A. 不觉得空 ，B. 不觉得痛。 嗯，不觉得空，不觉得空是吧？好，我们来听一下是不是不觉得空啊？这首许光汉的歌。 看着你走，一点也不觉得。 好，又答错了。 好，又答错一题。 加油， 好的，可以哈。 啊，最后一题。好， 好，第三题哈。嗯，你是我不愿遗忘的什么 ？A. 时光 ，B. 月光。这是徐佳莹的一首歌，叫《不舍》里面的一句歌词。 嗯，时光还是月光？ 月光， 月光，听一下是不是？ 你是我不愿遗忘的时光。 恭喜你三题全错了。人家三题都错了，我们怎么表现的比三题都对还开心？ 对，我们就是要让所有听友不知道我们到底是玩对的还是玩错的。 啊，关键是你开不开心？ 开不开心，小赵？ 啊，很开心，我太激动。 没听出来 啊。我感觉他非常的冷静沉稳，但是思路又非常的清晰，三题都往错了答，这个不容易的。 你现在是独居的状态还是非独居的状态？就是一个人生活还是已经有另一半？ 我们一起生活，两个女儿。 他已经有两个女儿吗？ 听不出来，就是感觉听他的声音像一个就是 独居少女。 对，就是有大学生的感觉。那就是那你能回忆起自己就是一个人生活的时候那个状态是什么样的吗？你是那个时候觉得哎很轻松很自在，还是会你会害怕一个人比如住这种状态？ 我很享受一个人。 哎，隔空七个掌。 我跟你说，想念这种一个人生活状态的人往往、就是、 还有我 就是现在有家庭然后多数是有孩子而且不止一个。我明白明白明白、辛苦 辛苦了辛苦了、 好，那前面的这三首歌有没有喜欢的一首？ 三首歌分别是阿杜的《安迪》，还有许光汉的新歌叫《一派轻松》，以及来自于徐佳莹的《不舍》。 有没有？ 第二首吧。 对，听听轻 松 的，是不是？ 好不好？那 好的， 你要把这首歌送给谁？ 送给我旁边的老公。 好，他就在你旁边坐着。好吧，就是有的时候其实。日子有时候会有很多琐碎啊，然后尽管的单身的时候是自在的，但是是孤单的，正因为有了一个人的陪伴，所以呢我们希望你们也能把这个平凡的日子过出自己的精彩和轻松来。 小少很知道掌握平衡，前面说回忆了一下美好的单身生活，然后转头把歌送给了老公， 你看人这情商。好了，祝你们两个人开心啊，全家幸福快乐，好吗？ 周末快乐，拜拜， 拜 拜， 拜拜。 那么诚恳敷衍，我毕竟爱过，习惯爱持久，多少还能享受。看着你走，一点也不觉得痛，这一句真的让你拿走，别回头，我死守最后的我。 你知道这说聪明的女生呢，就是比如说跟男朋友吵架，她看着你走，她不拦着你。所以刚才你看，就我们这个叫 小少， 小少就把这歌送给自己的老公， 然 后看着你走，一点都不觉得痛。就你长大了是吧，不用哄你，你自己回来就好。 人家不要的是歌词，人家看的是歌名叫一派轻松。 你不是说嘛，所以他让你走他不拦着你，因为你兜一圈之后你会自己回来。 当然了，家里有两个小情人在等着他呀， 对， 两个女儿啊， 所以他会其实回来以后再告诉你说，你看我其实还是很爱你的，就很聪明的女人。就是 你看着办。 对，那有的就不行，就是啊你不要走，我求求你，这个 这 就不是一个最佳的选择。 就是看一些虐，就是情感，就是虐情的剧情太多了， 对， 是不是？ 就男主角是马景涛才可以这样吗？ 看着你走，一点也不觉得痛，这一句真的让你拿走，别回头，我死守最后的温柔。走，走到你觉得足够，还有力气加班。 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526。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 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526。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装牌，别忘了我们今天一边在听歌一边聊的话题是你的独居的生活和你的故事，欢迎随时和我们分享， 而且还可以回复单身这个词到974醉王牌，就一看到那个特别妖娆的猫咪、有人说这个插画图真的很有意境， 是， 但那个猫咪实在太妖娆了， 你们有空可以去看看，然后适不适合自己转发的朋友圈啊、 难怪女生想一个人住， 就能养猫儿呗，喵。今天我们测评 Adele 的这张全新的专辑啊，因为新专全曲发布，很多人都在关注。刚才我们也请到了我们上海的同行 DJ 啊，也点评专辑，推荐歌曲。但是话说回来了，先行曲呢一定是有它的道理的，这应该是大众口味来觉得最 Adele 的一首歌，所以才会作为先行曲。 也是这张专辑可能给大家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一首曲目。刚刚有人说了，听完之后觉得跟19和21比，觉得阿呆跌落神坛。 但是这首歌里可以听到他放过自己的状态。Easy on me, baby, I was still a child, didn't get the chance to feel the world around me, I had no time to choose what I chose to do.自己的也许失败的婚姻，阿黛尔在经历了很多之后，然后可能也做了很多自己的思想的斗争，或者说自己和自己的和解啊，这一系列的过程之后交出的这张专辑，应该是引起了全球的热议。今天我们也做了一个简单的测评，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 不光是简单测评，我们是隆重的推荐了一下这张专辑，因为今天正式的上线嘛，我们带领大家去先听为快。 是的，这首歌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 Easy on Me， 算是我们真的先听为快的一首歌了。因为这两天持续，可能我们包括我们自己的串烧里面，包括我们自己陆续的一个推荐啊， 日常播放， 对，就听着听着你就觉得它不是一首新歌了，觉得 这是一首老歌。 而且 Easy on Me 翻译过来也特别的接地气儿，就是对我好点，别那么苛刻。 我跟你的译法不一样 哦，你说 啊，我这个译法是自己的译法， 好， 就是放过我。 放过你 ，Easy on me， 对我好一点。其实并不是说我感觉，并不是说你要对我多好多好，说你要真的放过我，放过那个控制那个我的我。 啊，陷入了沉思啊， 谁来控制你了？ 感情里面很多时候的这个状态就是一个控制的状态啊，对吧？ 感觉应该你今天主聊一下是和单身的事儿。 这尤其你看这个两口子在一起以后，那就很多互相的制约和约束、嗯、来来来，把工资卡交给我。 嫂子听见了吗？ 嫂子在哪里啊？ 哦啊，这怎么的，有什么重磅消息吗？ 哎，今天晚上吃饺子。哦，是你是这意思是吧？ 哦，我听错了，听错了。 不、 啊， 你是觉得我嫂子和枣子分不清吗？ 哦，因为你刚才受到了上海的我同行的影响，我们现在说话有一些风格的迥异。那啊， 我们差一点就直奔宇宙的尽头铁岭去了。 还好啊！今天聊的是独居的生活。 啊，单身的。 对，刚才有朋友就发来微信给我们说，哎，他你是广院，就是传媒大学毕业的吗？他说2003年在定福庄。那就离那个传媒大学很近嘛， 嗯， 在那儿租了一个5平米的地下室，除了一张床什么都没有。 哦，5平米。 2003年啊，很早， 嗯， 一月100多块钱，住了一年多， 嗯， 没有手机，没有电脑，下了班除了看书，就是到房东那屋子里就是看电视， 嗯， 看新闻联播， 嗯 嗯。为什么我脑海当中现在想起的应该是一首歌？ 躺着。 汪峰的《春天里》。没有24小时热水的家。 就是你稍微苦了点，我觉得他跟房东关系处得特别好， 你 就你还能去别人的房间里面去看看电视，是有交流的。尽管是独居的自己的一个小房间，但实际上你没有处于一个就是完全独自生活的状态。 就是你在听他说这一段的时候，你听不到里面那个苦涩的味道。 对对对，我也是这种感觉。 就是他，嗯，这应该是一个你的奋斗或者是梦想的起点，尽管那个空间狭小，但是呢，你能感觉到当时那个男孩在那个空间里面，可能过得很平凡的甚至无聊的生活。但是能想得到，就是他突然有一天他走出了这个所谓的小的地下室，然后他可能会生活有一个向着更好的方向去的那种动能。 嗯，你还记得你在上一个小时说到说，你一定要甭管说现在是处于单身的状态还是处于独居状态的年轻的朋友们，一定要记住你当下时刻的生活和内心的感受，因为你未来的某一天可能会感谢这个时刻的自己和所有的经历。 对，或者说，嗯，其实即使你现在已经是非独居的状态了，有可能已经有了自己的伴侣，然后呢已经有了自己的爱人，有了自己的孩子，你也不应该忘记自己单身时候的样子和那种对于梦想和自由的追逐。 嗯，好，今天我们聊单身的生活哈，此刻正好是在一个人生活状态的朋友，我们非常希望你来冒个泡。 从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到什么都没有的地方，我们像没发生事一样自顾地走在路上，忘掉了的人只是泡沫，用双手轻轻一触就破，泛黄有它泛黄的理由，思念将越来越薄，你微风中浮现的从前的面容已被吹送到天空，我在脚步急促的城市之中依然一个人生活，我也曾经憧憬过后来没结果，只能靠一首歌真的在说我，是用那种特别干哑的喉咙唱着淡淡的哀愁，我也曾经做梦过后来更寂寞，我们能留下的其实都没有，原谅我用特别沧桑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到什么都没有的地方，我们像没发生事一样自顾地走在路上，忘掉了的人只是泡沫，用双手轻轻一触就破，泛黄有它泛黄的理由，思念将越来越薄，你微风中浮现的从前的面容已被吹送到天空，我在脚步急促的城市之中依然一个人生活，我也曾经憧憬过后来没结果，只能靠一首歌真的在说我，是用那种特别干哑的喉咙唱着 淡淡的哀愁。我也曾经做梦过，后来更寂寞，我们能留下的其实都没有。原谅我用特别沧桑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我也曾经 洋葱，哎，洋葱尾不是洋葱 尾，再多说点， 就是每次介绍他，这是来自于洋葱尾带来的洋葱，要不这样， 就是、红叶要疯了，枫叶要红了那种状态是吧？ 是，其实都没有，有人真是没有独居过，直接比如说就朋友在跟他什么说，没独居过。 北京的很多孩子也是啊， 毕业之后就和小伙伴们一块合租了，然后呢就是自己做饭，跟小伙伴一块砂锅啊，自己看电影，跟小伙伴大冬天晚上啊，心血来潮去商场买冰棍儿、买冰激凌，回想起来还是很开心的。结婚之后呢，就和另一半合租了，没机会独居。 所以他可能听我们今天聊独居的时候，反而心生向往哈，说：“哎呀，能不能再给我倒退回一段时光，让我一个人享受一下单身生活的状态？可能这个人生就觉得圆满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话题绝对不是越聊就越。 不是一幕 一幕啊， 不会越来越沮丧的。 不会，你会聊着聊着，突然进入到一个自己的记忆的隧道，然后呢，就找到那个拿刚才 Coco 说的话，闪光的自己。 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526。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526。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所以你看，有一些就是可能生活在北京的朋友啊，有很多就是家就在北京的，他说我这个单身生活就也没有很自由，因为和父母一起住，也不是说想干嘛就干嘛呀，也得按时回家， 而且要早汇报晚请示啊。反而是现在结婚之后相对来说自由了一些，但是周末还是无法离开父母的一些安排，自己的时间就会很少。 对，我觉得所以我们说到的这个独居其实不是说你一个人住，是你真正可以自己把控自己生命和时间的那样一个过程。 就像前面放到了郭靖那首《我非独自生活》，对吧？状态可能是一个人住，但实际上生活里面非常丰富的。 人行道没有行人走过。 我突然就想到有一段时间啊，就而且你还不一定要，就是不能有那么多工作的束缚，就那个状态。我当时从上海就是离职以后。 回北京， 然后有一段时间就在我上早间节目中间有一段空隙，我至今想起来都觉得特别的好。 就刚提到说每天在家想看什么电影就看什么电影， 回到电影是吧？ 什么动作电影是吧？ 啊， 武打电影 就是有一些对电影类型不一样，但是 就不看喜剧和惊悚的是吧？ 都看，就是那个状态会不一样。比如说你早上起来自己去遛狗，然后回家给自己，然后买一顿早餐，然后你那个可以有一些时间听音乐啊，看书 啊。前面你可没说提遛狗的事， 特别自在啊。 我可以习惯一个人生活，我想我可以假装不曾爱过，冰凉的夜里让眼泪温热我。我想我可以习惯一个人生活，在记忆里面擦去你的承诺，爱你怎么会是这个结果？别再装坏，轻轻摇动。没有行人走过，镜子里的我很不像我，自从你离开了我变得很软弱。 一首宝藏歌曲来自林凡，这首一个人生活。你这首歌可以适合 啊，回头自己就是学一下。 已经有听友给我推荐了哈、啊，林凡，我印象当中她应该是在华语歌坛里面学历相当高的一位女歌手， 嗯， 好像读到了博士。 博士？ 她不是读到了博士，就是读到一个双学位。 哦， 反正非常非常钻研文学传播的这样的，就文化传播的这样的一个女歌手。 哦，文化传播，嗯、文学传播这。 嗯，对，文化传播，文化传播 啊，对，说清楚啊。 我想我可以假装不曾爱过，感觉如果要走谁能说 no。 所以我们就稍后接着听接着聊吧，还有一些时间，大家可以回复单身的这个关键词加啊、不用加手机号啊，直接回复到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九七四王牌，然后呢收到这张还比较不错的图片，跟我们一起聊。 好，稍后见。 尊敬的宾客您好，欢迎入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 地处长安街畔，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享受舒适体验就来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预订电话8501-55588。 北京 SKP 邀您欢度周年庆，11月11日至21日，满千返百，刷银行卡赠购物卡，周四、周六日推荐品牌满千返200，10倍积分，更多会员礼遇到店发现。大望桥华贸中心内，北京 SKP。 卧室铺地板要做地面找平，不然地板铺不平。 你不说没增项吗？ 这不是增项，这是必须做的。 胡说，甩项就是增项。预交底项目权、水电、拆改、修复等等都能清晰判断，签约前就让你明明白白，不少报不瞒报。装修选巨人之家自营的巨人装饰，钱款交巨人之家，放心装修没增项。 现在打400-818-0096预约11月装修优惠，记住哦，400-818-0096。 品泽美丽乡村，向往生活，引领低碳出行全新时尚，汇聚京城餐饮，共享时光。建行生活 APP 立即下载注册，享100元新人福利，美好生活即刻开启。详询建行各营业网点。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加油就像好车主，新客立享45元加油大礼包，优惠加油8折起，洗车就像好车主，新客立享16元洗车大礼包，每天10点抢9.9元洗车，停车就像好车主，一键查附近停车场空位和价格，首单最高领30元停车券，每月平安好车主 APP 用户还可以在会员中心领取服务优惠券，先领券再享服务，服务折上折。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4008-000000。 初上灯火，霓虹的流波，掩不住我匆匆的心色，心头总是有一阵温热，车窗上映的繁华与寂寞是谁？ 最前排，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下班快乐，周末快乐啊，我的朋友们！ 哎，不用再担心别人盯着你是不是在摸鱼了哈，完全可以开启我们的周末的模式。下班快乐，我是戴毅。 今天我们聊的是独居，那些故事。 刚刚我们说这个闪着光的自己啊，不是说你独居的状态或者单身的自己是真的是闪光的，除非你给自己制作了这样的服饰啊，或者戴着这样子的首饰。我想说的是， 不灵不灵吗？ 就是你想到那个自己还一个人还能够努力的生活的状态，其实很好， 努力的过好每一个那个时刻的当下。 因为我们都不是从生下来就学会说哎怎么一个人才能够照顾自己的，对吧？都是慢慢学的嘛。 我刚才关了话筒也跟白姐说，我说那个时候之所以我用一个闪光的词，就是我觉得我学会了很多技能。从一开始可能比如说你煤气卡怎么买，然后呢燃气灶怎么使用，包括怎么炖汤，怎么做一些好吃的给自己给朋友。你在这个城市里面越来越多的学会了一个生存下来的技能，你就觉得自己变得越来越强大。所以那真的回想起来是一个很闪光的自己。 对，尤其是那种习惯了被照顾的状态，从小可能父母在身边照顾你，然后你要自己真正的去成熟要长大，其实要走很长一段路， 现在特别 后悔，经历很多的痛苦， 现在非常后悔。这个为什么非要让自己成长呢？为什么不能让别人照顾我呢？ 看你这个想法，就是 对，就是成家之后再照顾别人。 就你不能指着什么 啊？ 对， 嗯， 就是我觉得你当你自己把自己照顾好的时候，其实就是有会有被照顾到的感觉，是吧？ 好吧，就是干得多累得多呗。 你看人家这个王瑶说的挺好的。其实无论是哪种状态，也都会有瞬间觉得怀念。 他说后悔，可能瞬间有觉得怀念或者后悔以及向往的时候，不会很丧，反而会提醒我们活在当下很重要。 这歌不是昨天刚放过吗？ 这不是瑶瑶来了吗？我们终于千呼万唤的把一个真正叫王瑶的朋友换来了。 就是一段 BGM， 想一下就行了啊。欢迎一下叫瑶瑶的朋友。 希望更多的瑶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和联络，通过97.44王牌，或者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聊天室。就这么送走瑶瑶了？ 那怎么？咱还 王瑶以后多来啊？ 什么叫把人送走了呀？ 哦，就是。送出我们的聊天室， 哎，迎来送往 啊，对，迎来送往，哎， 不是送走了， 对不起，对不起， 来，我们来说一下威尔利的代表作《游吟诗人》嘛。最近其实大家都在这个听我们推荐，这个壮美的旋律啊，脍炙人口的这种唱段啊，其实呢，包括那种大段的高音区的悲壮的旋律，这都是男高音的试金石了，已经。 没错，没错 啊， 像其中的唱段《爱情乘着玫瑰的翅膀》，曲调唯美抒情， 对对， 而且歌也唱出了灿若繁星的浪漫爱情故事。11月27号、28号这两天，国家大剧院音乐会版歌剧《游吟诗人》继续剥去华丽的舞台外衣，以精美的音乐来呈现，并且带领观众来聆听传世经典的瑰丽乐韵。详情请咨询6655-0000。 对，也可以去看看国家大剧院的官网，了解一下详情。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还是意外，有泪有罪有负伤，还有忍耐。黎明万岁，夜深万岁，流住眼泪诉诉，一边控诉一边在追。黎明万岁，关系到美，让我戴上面具，真的假的你想起谁？尽管如此，好像北京音乐广播，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今天的娱乐最王牌，我们测评了整张 Adele 的全新的专辑啊，当然我们也请到了我们的同行来去做了点评，自己呢也做了一些推荐啊。除了刚才我们在上一时段听到的 Easy on Me 之外啊，包括我们之前也陆续推荐了他的另外一首 Oh My God， 是吧？ 对。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 Hold On。 这首歌应该在整张专辑当中算是比较靠后的一首歌，好，希望可以给下一张专辑做一个小小的预热。 对，其实盛赞专辑的网友都会觉得说，他整张专辑的曲目的排序都非常的考究，就是情绪和状态的一种无缝的衔接。你可以在一张专辑里听到他的心情和故事的那个流向，就是某一种可能就是不太确定的游离感到很独 定的去相信一件事情的状态。 可能这个首歌就能展现出更多的是那种平和和找到自我归属的心态。 Oh, what have I done yet again? Have I not learned anything? I don't want to live in chaos. It's like a ride that I want to get off.It's hard to hold on to who I am when I'm stumbling in the dark for a hand. I am so tired of battling with myself with no chance to weep. Let time be patient. I still Let pain be gracious. Just hold.Such a mess. The harder that I try, I regret. I'm my worst enemy. Right now, I truly hate being me. Every day feels like the road I'm on might just open.Up and swallow me whole. How do I feel so mighty small when I'm struggling to feel at all? Just hold on. Let time be patient. 听这首歌的感觉会让我们有一种错觉、啊、 什么样的错觉？ 就是会有一个视角能够去看到 Adele， 或者说看到一个自己吧，咱们就别说看人家了、啊、 你还真是可以在接下来的星期日的晚上在 TME 的音乐现场看到他的演唱的这个过程。 我说的是一个那种可以把镜头拉近和拉远的视角去看自己的人生的一个状态。 哦哦哦， 这种曲风会让你很有代入去拉扯自己的人生的那个长度的感觉，看到自己啊，一个人面对着镜子，看到自己坐在孤零零的客厅里，看到自己在用力的奔跑。并不是说独居和单身的状态就一定有多么的精彩，很多时候他面对的是 空荡荡的房间，没有温度的卧室，冰冷的厨房。 哦，我知道你这个灵感来自于我们微信平台上面 Cosmodo 他的留言，他说我不爱热闹，我不喜欢一个人生活，面对冷墙，电影游戏都没有办法让我忽略寂寞的感觉。 嗯 啊，特别能够感谢感恩能够遇到我现在的爱人，坐在副驾驶的爱人和他腻在一起，永远都不会觉得闷，永远温暖。 嗯，说结婚十多年了，孩子也大了，但是最初的感觉却丝毫的没有变化。 客户真的没有求生欲这件事情存在吗？ 就是有些时候我不是什么求生欲，它就是一个发自内心的表达。 嗯， 你要是说平常没有这个音乐的衬托氛围，没有轰到这儿，就不会这么说。 嗯、对，这阿点都轰到这儿了，是吧？轰到你的整个人生都在眼前浮现的时候， 对你扭头就突然看一眼，就是你身边的那个爱人，你突然对他那个感觉，就像是蒙了一层滤镜似的。 嗯， 当然也可能不是滤，就是你发自内心的，对吧？嗯、咱们比如说换一首歌，换成比如说其他的歌，可能效果就不一定是这样的。 我相信换另外一首歌是可以达到的，就是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怎么就非得把又什么前任什么都瞪出来？你是怎么想的，二姐？ 不是 我跟你告 不，那里边正好唱到一段说他在想到前任，但是他转头看到我旁边的爱人的时候，他已经在音乐会的现场、演唱会的现场睡着了。他其实是很幸福的。 但是人家是说在家里面身边的男人早已经、 啊、对呀、啊，就是啊，这也是回想到现在，你看还是很幸福的。哎，我扯回来了，你差点把我扔到坑里， 对吧？你就是放一首歌。比如说你放我只在乎你， 嗯， 你回头看那个爱人，比如说你身边的那个男生、 嗯、 你看他那个、感觉不一样，对吧？ 嗯， 然后换一首算什么男人，你再看他又是另外一种感觉。 不会从旁边看他了，真的至少应该是分居且分开的状态，不会让他出现在同一个屋檐之下了。 因为我想说的，其实你看他就属于那种感恩的状态，就觉得还是需要有陪伴，尤其是你碰到了一个这种 soul mate， 或者说这种让你觉得很满足的满意的爱人， 嗯， 你就不会再想念说我独居的状态，那个孤单的样子啊，不会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不管是音乐也好，电影也好，永远都把爱情当做一个永恒的主题，爱情还是值得我们去相信的嘛，对不对？要不然是吧，嗯、我们还那么追逐爱情干嘛？ 可不是吗？ 不管任何年龄段，都希望自己有一段真挚的感情，真挚的爱人。 对啊，你说我们从这个来到这个世界啊，然后呢，从母体来到这个世界，其实很多时候寻找伴侣就是寻找一个安全感，就是那种安全的被包裹着，你自己的人生和灵魂的被包裹的感觉。 嗯， 所以你如果没有找到那个人，就老觉得有缺失，老得去寻觅。 那这个人如果管你要家里的工资卡，给不给？ 给啊，这就是寻觅啊。 嗯，好，突然就接地气儿了。 哎，寻觅那个可以收走工资卡的人。 嗯，这个刚刚说求生欲不是 Cosmodo 啊，主要是我身边这个啊。 好，我就 是温暖的大白。 说了这么多，我们来听听看啊，接下来的这首破次元壁的歌曲啊，也非常符合今天的主题，那就是 这首歌啊，应该是最近也在短视频平台上面非常热门的 BGM 当中的一首，名儿特别有意思，叫删了吧。 对啊，所以说啊，怎么能没有求生欲呢？ 我看你刚刚从怎么样一个寻觅 soul mate 寻觅爱人到变成删了吧， 就是你碰到不合适的，然后也许不是你现在适合的，长痛不如短痛。 懂了，删了之后就又变成独居和单身的状态了。 哎，真的是在听完 Adele 的专辑之后，在听抖音的歌，可能会觉得有种飞流直下三千尺的落差感啊！ 我就醒过了，没钱飞，已经忘了好久没有通过话，手机的提示音多像是你的消息，电话框是你的照片作为背景，看着你的照片反复几遍，朋友间显示着近三天可见，意难平是否终将还会和解，可何时还能再见你一面，最后我想想还是删了吧，我忍住眼泪说了这句话，可还是关心你在干嘛，你还好吗，是否有人送你回家，最后你还是说了再见吧，我不知所措看着那一句话，难道就这样到此为止了，就这样吧， 不是我印象当中的那首歌呢？ 这个版本叫许家豪的《删了吧》的正式版，是不是跟抖音上的略微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正式版可能没 有 那么的。 他自己有个艺名叫烟， 嗯， 之前是查无此人的状态。然后我记得那个副歌，你还是把我删了吧，就是跟这个歌的旋律有点不太一样。反正不管是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还是我记忆当中的那一首， 嗯，说明你确实有隔着一道厚实的次元壁。 对，我就觉得这样子的音乐可能真的它特别适合一个某个情形、情境和一个画面。 这个情境和画面正好聊到了我们今天单身独居这个状态嘛，对吧、如果遇到一个不合适的人，你们两个暂时处于一个分开的状态，或者以后不再联络，可能就需要把它从你的朋友圈里也好，从你的生活半径也好清理出去。 这就是现在这个社交网络时代的一个特质，就是你现在跟一个人提分手，可能就这一句话就够了，就你还是把我删了。对，就是这个状态啊。 你还好吗？是否有人送你回家？最后你还是说了再见吧。我不知所措，看着那一句话，这样到此为止了，就这样吧。 平安好车主 APP 为车主提供一站式用车平台，享七十余项优质车服务，查违章、年检代办、加油、洗车、保养、代驾等车服务，仅需下载一个 APP 就够了。领券中心每周五抢五折券，加油、洗车、保养、代驾通通五折，一键买车险、查保单、办理赔，平安车险更省心。平安车险客户每月还能领加油、洗车券等车主会员礼包，快来下载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优惠服务吧。 我们俩在选歌啊，因为我们准备了一些音乐呢。有的时候，我觉得电台的魅力在于说，你不要既定的去播放某一首歌， 嗯， 它会有一种开盲盒的感觉。 没错， 刚才我们自己先讨论了一下，接下来播牛奶咖啡的歌，还是播韩红的歌？ 嗯，还是播张信哲的歌，因为昨天已经听过了《用情》，很多人听完之后就单曲循环那首老歌，我们就不想让大家再继续听张信哲的了嘛。 然后，戴毅给出的理由是说，觉得韩红的那首歌有点太悲伤了。 一个人， 对，我一个人喝酒，一个人唱歌， 孤单的最高级别。马上很多人今天晚上觉得这个星期五都过不好了。 他们不是聊独居嘛？ 嗯， 然后呢，阿哲的那首歌其实也是有一种纠结的状态啊， 嗯， 就是单身和就是在爱情中，但是又来回徘徊， 嗯， 那所以我们选择一首相对来说比较， 我听出来了，你还是想让多想登场，然后不想让一个人苦到大家，是不是？ 没有听你的吧，就是听一首更老少皆宜的歌曲， 那就是越长大越孤单。 啊，越长大越孤单啊，后来有人就开玩笑把它改编了，叫越长大越难看。 我突然想到昨天回到办公室跟你说这句话，哎，你笑起来真好看，不，你看起来真好笑。 有的时候就是用喜剧的方式去看待自己，也许会有豁然的感觉啊。来听牛奶咖啡，越长大越孤单。 多年以后你回到我身边，不安全充满了你疲倦的双眼，看着我，也告诉我，你是否依然相信童话？你曾对我说，每颗心都寂寞，每颗心都脆弱，都渴望被触摸，但你的心永远的燃烧着，永远的不会退缩。越长大越孤单，越长大越不安，也不得不看梦想的翅膀被折断，也不得不收回曾经的话，问自己你纯真的眼睛哪去了？越长大越孤单。 这真的就是不是一首适合男生唱的歌，太矫情了。 哎，但我相信，如果那种治愈系的、很温暖的男生的嗓音来唱这首歌，也会有很多女孩爱听的。 对，越长大越孤单。 比如你交给沈以诚，交给严仁中。 你什么意思？就是我唱的不好？ 哦，没有，我是鼓励你好好学这首歌。 没有，你实话实说，是这样的，就是 这个调，主要这个调不适合 。但是就是觉得，长大可能意味着孤单，意味着可能会受到伤害，但是这就是 成长的代价。 对，这个周末的傍晚，如果说孤单的人，或者说真是一个人在这个城市里边工作生活的人，他可以去看一看一个动画影片或者动画剧集，叫《国王排名》，昨天晚上已经第6集更新了。 哎呦， 据说那是一个让人破防的一个动画剧集。 好嘞，行嘞，当然你要选择去看什么其他的，也是自己的一个选择。 对， 一切由心吧。啦啦啦 ，whatever， 啦啦啦 ，it doesn't matter， 啦啦啦 ，oh well， 啦啦啦 ，we're going out tonight， tonight， there's a party on the rooftop， top of the world。But watch how good I'll fake it. It's alright, alright, tonight, tonight.所以最后还是用这首歌来结束节目啊，就是告诉大家，无论你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生活的状态，总会有一颗勇敢的、自由的、快乐的心。 嗯，有人把勇敢的这个鼓励献给你哈。有人说了，别说矫情，加你这个伴唱之后，这歌挺好听的。 对自己觉得矫情，别人觉得好听， 自信点。 哎，好嘞。谢谢收听，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榜，我是白杰， 我是戴毅 ，Happy Weekend， 拜拜， 周末快乐，拜拜喽。I don't know if I'll make it, but watch how good I'll fake it. It's alright, alright, tonight, tonight. You got me singing like, whoa, come on, oh, it doesn't matter, oh, everybody now, oh, just don't stop, let's keep the beat pumping, keep the beat up, let's drop the beat down. It's my party, dance if I want.哪里加油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网点多优惠多。哪里洗车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每天十点抢9.9元洗车。哪里喷漆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最低300元2元漆。哪里代驾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就是想。每月平安好车主 APP 用户还可以在会员中心领取服务优惠券，先领券再享服务，服务折上折，平安车险省心省钱。4008000000。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I I I to the sky， 天地皆白，一片片存在。越爱越期待，我舞清空，心花怒放，表白。Fly I I I to the sky， 万丈彩虹已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居然之家自营的装饰公司，居然装饰足不出户就能完成家装，制定个性化装修方案，一站式服务。现在还有双十一家装狂欢季，限时疯抢，现在更享受定金翻倍、施工直减、设计专享礼等超多优惠，全程零风向，想怎么装就怎么装，还等什么呢？快拨打4008180096制定装修方案吧！即日起至11月25日，拨打4008180096，还有更多超低优惠等着您，更多活动信息详询店内。铜牛内衣、天坛衬衫、雪莲羊绒、雷蒙西服、绿点童装、伊比兰羽绒服、Pure Touch、Art Fusion SE， 国企老字号，时尚新品牌，北京时尚控股，领动时尚，编织美好生活。